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早上为大家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刚才看到啊，我跟王毅在这找昨天在节目当中竞猜比分比较接近的朋友，大多数哈、都说咱们赢的话也就赢个三五分，多的呢七八分就算少的。 对，我觉得呀、那都是咬着后槽牙说的。就是咱们开玩笑，就是买感情彩票的时候呢一般这么做， 就是说、我说点得了是吧，别说太多了。 因为从实力的分析来讲呢，肯定辽宁队的实力更强，但是呢说咱们能够在比赛当中赢球的球迷朋友，可能更多的还是考虑第一感情因素，就是球队呢两个外援来了之后会对整体有提升。第二，辽宁队的国手们状态并不是很理想。所以呢此消彼长，咱们可以在比赛当中啊有一拼有一打，打好了赢球。但是没有想到对方呢昨天雪藏了多名主力， 对 咱们的状态确实也是非常出色，准备的很充分，一上来这比分就打花了。 所以这个内部消息大伙儿也不知道，大多数猜的就像你说的咬着后槽牙说赢的，赢的也不多、 别说这内部消息，知道吗？就是昨天赛后主教练雅尼斯都说了，当我们得知对方的阵容是什么什么时的时候，也就是意味着比赛开始之前雅尼斯他也不知道辽宁队谁上谁不上， 有仨没来是吧？ 对， 现在我跟王毅看到7:59，有一个朋友叫张三水，还不太好念他的名字。王毅马上就反应过来，他应该是不是叫张淼 啊？这个朋友暂时我们先看到他是赢10分，算是说的多的。 对，离猜对的这个比较接近的， 就算是比较接近。我们一会儿再往后看看哈，再仔细看看有没有说的更多的。 对，你看荣成斋他猜的呢是。首钢89，辽宁87，首钢胜。 刚才还有一朋友说辽宁99的，您怎么知道咱昨天是99的？ 对，大部分的朋友呢，在猜的时候猜对了比赛的胜负，但是呢，确实很难猜对比分。首钢队呢，23分大胜辽宁。那今天这话题就是咱首钢男篮在第二阶段取得了一个开门红。那您对于球队的期待是什么？ 9144说我没看京辽大战，那您昨看什么了？我都憋好长时间看这场比赛了，您干嘛去了？ 昨天反正各大商场门前的道路极为拥堵。 您是去做贡献去了是吧？为经济。 昨天夜话完了之后，我送这个小清新周贺回家。 堵车是吧？ 就在路上就一直堵着，这都快11点了。 也有朋友说早上听到这个消息，看了这个比赛，特别开心哈、早上好。 就是甭管说辽宁是不是阵容齐整，昨儿咱赢球就能够高兴一个晚上的。 对，9971说特高兴，睡了一好觉。那晚上就有国安的比赛了，还能睡个好觉不？ 看一看国安能不能够延续首钢队的状态，是吧？国安今天晚上呢将会再战广州。8点的时候啊，猜猜您预测的，继续咱预测比分啊，继续预测比分。 我是前天晚上都10点多了，我说不行，我要去网上下个单，我说还是竞猜一下吧，第二阶段好有期待啊，也是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这个关注，引起这个热潮。10点多了我去下了个单，然后昨天还是10点多，我上这个网上一看，怎么今天不上班呢？这还是待发货状态呢，这首钢的同志们得加油啊。 下了个单，我还以为是这个买彩票呢。 没有，我不会买彩票。我下了一个咱们首钢的这个口罩哈、昨天猜对的朋友2盒咱们首钢 logo 的这个口罩，蓝色的。 这边呢我一见你就笑，就说我猜的87-83首钢胜、就是咬着后槽牙说的， 是不是？希望这个货早点来哈，我一会儿再看看能不能有比这个猜十分多的朋友哈，慢慢找啊。除了这两个话题以及内容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其他的内容。同时提醒大家，今天都已经是26号了哈，到31号为止，我们这个活动就要截止了。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活动还有几天，一直到31号，您可以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来分2022元旦红包，感受红包雨的欢乐畅爽，还有听听故事广播、听听文艺广播的联合会员卡等着您，海量精品内容任您听，赶紧下载听听 FM， 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平台当中和大家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对，就剩这几天了，不知道大家是 现在有没有集齐这八张冬奥卡片？ 我记得前两天有个朋友晒了一下，说还有两张没集齐呢。 那咱们抓抓紧。 嗯。 另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除了像刚才介绍的首钢队这边大胜辽宁之外呢，北控男篮将会在今天下午迎战上海，但是呢，现在小外援依然还没有到位，只有哈斯一个人。 嗯，除了国安的消息之外，还有关注冬奥方面哈、啊，国际奥会主席巴赫也表示，北京将会书写历史，凝聚全世界。 体坛热搜榜。来说说丁宁，丁宁呢被评为北京大学学生年度人物。 嗯，昨天有考研的朋友开始紧张了哈，昨天考试457万吧，好像我没记错的话，您可能或者家里有孩子，家人有人家里有孩子考研的话，这两天可能比较紧张一点哈。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关爱这个群体，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首钢男篮第二阶段开门红。您觉得这比赛打得怎么样啊？还有今天晚上国安还会再打广州队，是不是也跟昨天晚上一样睡得好啊？预测一下比分也是可以的。 像今天下午的时候呢，还有北控的这场球，难度呢可能会更大一些。 三点这场比赛、对于老马来讲哈，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朱豪在场上就像一名鼓手一样，掌控着攻守两端的节奏。他能够利用自己的经验能力，在关键的时候帮助球队解决问题。 豪哥回来了，还有吉普森回来了。那我年龄比较轻，我能做很多的一些脏活累活。我更多的是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能让球队取得胜利，然后能让我们整个球队能打得更流畅。 慢慢学怎么配合，他们很有天分，比我想象的高和壮。那我们就看比赛， 我觉得应该是比上一个会更好一些。他们的加入给我们提升很大。创造更多的机会，打起来更加流畅一些。 和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一起关注2021到2022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 CBA 的这场比赛哈、那是王毅跟周贺两个人为大家带来的转播哈、也有朋友晨晨说了，昨天落后的被对方追到13分的时候，当时呢慢慢的也是书豪哈带着大伙把这分扳回来的、 对，尤其是防守，你看书豪在从一开始的时候感受到了福格对于他的防守的压力，连续进攻不中，但同时呢反过来他也很好的限制了凯尔福格在比赛当中的进攻得分。两个外援都是很愿意去防守的外援。 嗯， 那对于北京首钢队来讲呢，第一个对手联盟排名第一的辽宁，但是辽宁队阵中呢轮休了中锋韩德君、前锋张镇麟、后卫郭艾伦三大主力，李晓旭呢也是主力轮换，所以缺了这四个人，辽宁队确实战力是大幅度的下滑啊。最终呢，咱们北京首钢队是99-76战胜了辽宁队，把辽宁这个得分压在80分以下。这是比较典型的北京首钢队的赢球的方式。我们也来听听在赛后主教练亚尼斯是怎么来总结这场球的吧。 Playing Liao Ning with not a complete roster. 当然我们也知道今天的对手辽宁队的这个阵容也不是完整的阵容，对手的实力跟他们的这个真正实力也是不一样的。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呢，毕竟我们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打正式比赛的这么一个联赛的间歇期，我们其实比赛之前我们也不是很确定大家在场上能够展现出什么样的一种面貌。但是我们这场比赛，我觉得大家迎接这场比赛的这个态度和心态是非常正确非常好的，尤其是当我们得知辽宁队几名主力不会出战的情况下以后，我们的必胜的这种心态这种精神还是继续的保持下去。如果我们这种必胜心态没有出现的这种一点波动的话，那比赛进程可能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同时今天比赛中我们也得到很多很不错的机会去尝试不同的阵容啊，帮助大家再去找到比赛的感觉，同时能够打得更加默契。尤其是我们两名外援吉普森也是刚刚归队，跟大家训练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朱豪呢，大家也都知道，之前经历了很多包括隔离，包括住院这一些奇遇。说到底，我觉得今天大家在场上，去迎接比赛的这种心态、这种态度是非常好的。但对我们来说，这仅仅是一场比赛而已。我们拼下的这场比赛，我们的现在的重点、现在的目标就是下一场。 From the last part of the question, their expectations are always high playing for Beijing. 谈一下我们对他们两个的预期啊，对。 任何一名为北京队效力的队员来说，我们对他们的期望值都是非常高的。吉布森和林书豪他们两个都有非常高的能力，都有能力，同时他们两个的性格也都是非常好，都能够很好的帮助他们去应对这些期望，同时能够给球队带来帮助。之前所说的这场比赛中，我们也试验了不同的阵容啊，我也是非常欣慰，非常高兴能够看到我们不同的就是在上半场的时候第二阵容的发挥也是不错的，同时在下半场我们的第一阵容也打出了很好的表现。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场比赛我们在进攻端打得非常无私啊，我们把球分享得非常流畅，每一个人在进攻端都能够成为威胁，我们希望以后能够在这一方面继续保持越做越好。 一览中山小说，嗨，虽然辽宁没上主力，但是赢了，我先高兴一下吧，我管他呢。 对，又不是咱不让他上主力的。 对呀、啊，我先开心开心哈、啊。然后也有朋友说，虽然辽宁没上主力吧，反正我觉得还行，打的。 但是我觉得俏呢发的这条微信特别冷静哈、啊，就是大比分拿下辽宁，令人欣喜。但是呢不至于欣喜若狂是吧，毕竟人家几大主力没打，咱也期待下一场真刀真枪全主力的较量一番。 真是无相也说大胜辽宁，第一个我没想到，第二个就剩痛快了。 但是北三呢也说了，就这啊，咱们最后也没上100， 嗨，差一分，我觉得99分挺好的 啊。 老夫子说了，首钢赢了，可是辽宁不是真实水平啊。 但最后呢，大家只是记住的是一场胜利、啊、 对， 赛季当中的某一场胜利而已。最后大家会看你一个赛季赢多少场，输多少场，然后呢，以一个胜率的排名进入到季后赛的排位当中。而在计算排位的时候，他不考虑你是赢的人员不整的辽宁，还是意外的输给了积分垫底的福建。最后呢，都是一场球，一场胜负。 草球也争春说，不知道是哪位家里人猜对了比分哈，分差一会儿我再核对一下，看了看有两位朋友猜的是赢10分、除了刚才说到的张三水以外、还有一个朋友是四十不惑，也是猜了10分，但是四十不惑猜的时间要比他晚一点哈，一会儿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朋友猜的更多的哈，再核对一下。如果张三水你听到了我们的呼唤、可以留意一下，我一会儿看，如果要是没有其他朋友，那就是您中奖了哈。说猜对了分差，那这样的结果猜不中也是高兴的 啊。对呀、就像以前我买彩票一样 啊、 买彩票的时候呢，一般我会买当时国安队比赛嘛、买这个对手赢，就是国安赢了呢我高兴，然后对手赢了呢我彩票能赢钱。 你太狡猾了，怎么能这样？贾古安说都不错都不错啊，说实话辽宁昨天是不是弱了点哈、啊、状态也不怎么好，首钢现在打球的人挺多的，算了算好像小辉和田宇 翔 没上哈、啊、 对，包括 其他人都上了， 在后面你看坐在这个板凳后面的几个连名都报不上的才人啊，对吧，这周一翔啊张卓呀、等等，现在首钢队的阵容确实相对比较齐整、而且呢球队依然是保持着自己防守的特色，整场比赛呢把辽宁队限制在76分，这一方面跟辽宁队自己在场上人员配备有直接关系，另外一方面呢当然也要看到首钢队非常积极的人员的轮换，这已经是本赛季单场失分在80分以下的第7场比赛了，在这7场比赛当中呢咱们全都取得了胜利，也就看得出来首钢是一个靠防守来赢球的球队。辽宁队本赛季场均是105.4分，全联盟最强的进攻球队之一，但是这场球呢首钢队把对方的投篮命中率，尤其是这个2分球命中率限制在了只有39%，篮下的双塔防守的威慑力非常的强，那之前辽宁队的命中率也达到47.6%，而且整体的3分球的投射命中率呢从上半场对方50%多、也在下半场被首钢队压制之后呢命中率逐渐的下滑了，所以整体来讲首钢队还是用一个虽然有外援，但是用一个属于自己球队的方式拿下了比赛。 我们请刘潇给大家点评了这场比赛哈。 昨天首钢和辽宁的这场精辽大战啊，赛前大家都觉得应该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比赛啊，应该是比分一直紧咬到后面，但没想到呢，赛前呢，辽宁队4名主力啊，应该是绝对主力啊，郭艾伦、韩德君、张振林和李晓旭啊都不打。 那么这相当于让出了几乎一整套的主力阵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首钢队确实也抓住了机会。一方面自己的防守做得非常足啊，另外呢，全场的表现啊，几乎所有的数据表现都好于对手，得分、篮板、助攻、抢断啊，包括失误的控制都好于对手，啊，包括出手次数、命中率啊，都比对手要好。那么这赢球也就是很正常的一个结果了。所以说这场球呢，你要说具体赢在哪个方面，我觉得应该是全队的发挥啊。包括对手的这个主力缺阵，这两大原因。首钢坚持了自己的打法啊，能快则快，不能快就落下来打阵地，利用双塔啊控制内线，然后外线的投射。我们看到李书豪的三分啊，包括这个吉布森啊，两个人回来虽然说都不是最好的状态，但是都做出了不少的贡献。同时呢，两个内线李文豪和范子铭啊，在篮板球的保护上啊，防空的这种作用上啊，都非常的好，所以这场球呢，首钢赢在情理之中。但是也看到了一些问题吧，比如说这个手感还没有达到最好，另外呢，李慕豪在最后的时刻好像膝盖的部分还是撞了一下，不知道伤情怎么样，一瘸一拐的下场了。那么希望他没有什么大碍吧。啊，那么这场比赛应该说是在这个赛季当中啊，首钢队很有士气的啊，分别赢了广东和辽宁，就是上个赛季的冠亚军啊，这个对球队的这种气势上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影响，那么也会对后面的比赛带来很大的这种精神上的帮助。那么希望后面北京队还能继续打出这样高效的比赛来。 嗯，忙碌的闲人说，祝贺首钢23分大胜瘸腿的辽宁。昨天啊，周贺在夜话当中也说，即便是对手雪藏了主力，但是这场胜利还是可以提升我们的信心。 其实相当于辽宁队的首发阵容少了三个人，对吧？少了郭艾伦、张镇麟和韩德君。那其实这三个人呢，对于球队来说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因为他在有一个外援的情况下，他场上有郭艾伦、有韩德君，他基本上有三个这水平是外援水平的这种强点，那都是能够得到20多分以上的这种强点。而以前打首钢呢，就是他内线优势非常明显，你防他外线后卫呢，内线人家韩德君能打。但现在呢，就是说在没有韩德君的情况下，咱们的内线今天不管在篮板球上，在内线的进攻上都占尽了优势。当然，就现在咱们这个双塔，即便大韩回来，其实咱们也并不是说非常吃亏。但是呢，不得不说，就是你的这种攻击啊，或者你的这种在防守端的难度可能会提升一些。那所以就是说这场比赛呢，咱们说了不是典型的说首钢赢辽宁，但是啊，对首钢来说一场胜利它就是一场胜利。它这场胜利之后能够给球队带来信心上的提升，能够帮助书豪和吉布森迅速的融入球队，找到比赛的感觉。虽然之前也跟球队在一直在训练，但是不得不说这种比赛和训练是不一样的。那能够回来用辽宁这样的强队给球队去磨合阵容，去找这种比赛感觉，实际上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而且咱们又是一场大胜，我觉得不能说赢了之后就是首钢就是实力非常强了，我一定比辽宁强或者怎样，但是这场胜利还是挺提士气的。同时呢，还是要保持这个咱们说保持这个谦逊，然后你要认识到对方毕竟有这么多主力或者是主要替补没有打，然后同时呢，就是这个比赛毕竟是说这第二天第一场比赛，人家那个国手呢可能跟球队合练的时间没有你的长，那咱们也要认识到这一点，还是应该在保持心态的一个平稳的情况下，我觉得增加信心吧。其实对首钢来说，这场胜利真的是非常关键的一场球。 这是昨天周贺在夜话当中的这个点评哈。这次99-76大胜辽宁队，取得了胜利，主要是咱们这个三分线外投篮投的也是比较准，所以早早的就确定了优势。这场比赛我们的三分球是35.8%的命中率，此前呢单场比赛最多是28次外线投篮，最多命中过11记三分球。向来以稳为主的北京队呢，在进攻端也是比较的谨慎哈。那今天呢尤其是昨天的比赛哈，迎来了两位外援的回归。全队外线出手29次，中了12记三分球，12×3就是36个。无论是三分球出手的次数，还是命中率，也是创下了这个赛季的新高吧。 嗯，尤其是这命中率啊，第二次达到了40%以上，所以呢，很早的打开了三分线外的这个账户，也是让首钢队能够确立比分领先优势的一个原因所在。 嗯， 当然在之前三分球命中率低，一方面呢是大家手感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缺乏这种尖刀型的球员。 每一个投手面前都会有防守人进行干扰，命中率就下来了。但是有了林书豪，有了吉布森这两位外援之后呢，对方的防守重心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所以各个点打得也很开。昨天夜话节目当中呢，周贺也提到这个两个外援回归了，其实应该真的都算是回归，对吧？都是和首钢队曾经有过合作的外援，回归之后呢，表现的还是可圈可点的。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在终于有了这俩后卫外援之后，就是能够看到首钢在用人上他的这个阵容更加从容了。那之前在上个阶段咱们的双塔发挥了非常不错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呢就是说在书豪回来之后，他在外线跟双塔的这种搭配，就是他的这种挡拆配合的质量，然后包括他能够传球这个特点，我觉得还是能够给球队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而且呢像刚才赛后范子铭说的，就是在遇到一些强队打这种全场紧逼的时候，因为书豪和吉布森的加盟，可能使咱们在后卫线上会更加从容，包括方硕加小雨。那咱们这四个后卫要不然就是有这个国字号水准的，要不然就是说是外援的球员，实际上咱们在破对方紧逼的时候会有更好的选择。另外呢就是在给这个在特定的时段，就看你需要什么，你需要能攻的吉普森的今天攻击力展现的非常不错，然后呢在需要这种整体性，需要能防守，需要能够传球的时候，那其实书豪也起到他的作用。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打下来看，虽然辽宁队缺少了一些主力，但是能够看到首钢队在现在第二阶段阵容的深度我觉得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比第一阶段。同时呢就是说在这个内外线的衔接上也好，还是说在整个球队的这种首发和替补的这种过渡上也好，实际上都在变得更好。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那对于球队来说现在排名呢还有机会去往前再追一追，然后有这样的一个阵容，有这样的一个板凳深度，实际上对首钢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刚才很多朋友都说到外援吉布森，说吉布森不讲理的三分挺牛的，还有朋友说这连想都不想一下就出手的这个三分球吉布森也太厉害了，是他好像一琢磨或者一停顿不见得还投得进跟大伙说的。荣成斋说通过昨天的比赛我觉得感觉四强有戏，已经看到了之前的这个感觉昨天其实也尝试了很多个组合，刘潇说咱们后场这些组合其实可以多尝试尝试。 我们这场球林书豪和吉布森，林书豪首发，吉布森打替补，那么上来之后呢都有不错的表现。林书豪虽然命中率并不算很高，但是我们看他的三分不错七投四中，同时还送出六处助攻全场拿到了23分，也是全队最高的得分。那么看上去呢就是基本算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比赛状态，但是也不是最佳的。那么吉布森同样虽然十几分，但是这个也不是他最佳的一个攻击状态。那么这两个人的时间分配呢，我们看到亚尼斯基本上是给林书豪的时间更多一些吉布森相对少一点。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他们这个后卫线的组合因为现在人多了，那么可以排出各种各样的组合。但是今天从小雨跟林书豪的组合和吉布森和方硕的这个组合来看，效果相对好的应该是小雨和书豪的组合。那么两个人都能组织进攻同时这个林书豪的攻击力也不差。但是呢相对来讲方硕和吉布森的这个这组搭档呢进攻端问题不大都有投射，但是组织进攻这方面今天表现的一般，两个人一共只有两次助攻，还都是这个吉布森送出的。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在后面的比赛中进行一些新的尝试，你比如说让方硕跟林书豪去搭档，那么在组织进攻和得分端都能兼顾。我们同样小雨和吉布森因为吉布森的这个组织进攻不是他的特长小雨相对更好一点，那是不是可以这样去组合，包括还有田宇翔怎么来跟两个外援来进行搭配。我觉得对亚尼斯来讲现在可以再利用一些比赛去试各种各样的组合方式的外线的组合方式，因为你要以双塔为主要的这个打法特点的话，那么外线的组织进攻能力包括外线的投射能力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双塔的内线有足够的吸引，可以给外线扯出足够的空间来，那么这个时候需要在后卫线上包括锋线上，那么投射能力要更好一些，所以还要尝试更多的组合。至于他们两个谁吉布森和这个书豪谁打先发谁打这个替补，那么我觉得可以根据每个不同的对手包括两个人不同的状态来去分配。至于上场时间应该也是要看每一场比赛谁的进入状态比较早或者是发挥的比较好，这样去控制。 相对来说有了他们两个之后，守钢队的这个进攻层面会打得更加的丰富啊，战术啊包括方式会更加的丰富，总体来说实力是得到了不小的提升的。 赛前大家都没想到能赢23分，您可以继续聊着哈。 嗯， 我们来说说其他的比赛。山西队是142-131，也是全明星的这个比分啊，战胜了福建队。山西的外援菲尔德砍下了43分、11个助攻，率队取得胜利。 嗯，但是呢，这场比赛得分最多的还不是菲尔德，福建队的小外援高登砍下了54分、12篮板、14次助攻的超级三双。但是比较遗憾呢，福建队确实整体实力稍逊一筹啊。刚才也有家里人说这个吉布森刷分的这个事儿，说吉布森呢就是一个打这种风格的球员，怎么一看到他刷分啊，大家就不高兴了呢？其实也不是不高兴啊，他下回努力咱也刷一个高登的54分，大家肯定也夸他是吧。另外的一场比赛呢，深圳队是120-84大胜了南京同曦，同曦也是首钢队下一个对手，深圳队呢夺得了8连胜，同曦则是遭遇了11连败。这场比赛呢，深圳队7人得分上双，但是得分多的基本上都是本土球员哈，顾全22分，何西宁22分，沈子杰15分，16个板。 据报道说呢 ，CBA 全明星赛将会在明年的3月26号到27号在广东佛山进行，相关的筹备工作已经开始了，地点将会在佛山的国际演艺中心。这个场馆曾经承办过2019年的男篮世界杯小组赛的部分比赛，也是国内比较好的场馆之一哈。而说这次全明星赛的球衣将会带有球员所在俱乐部的特色，那这些细节呢，我们在有待日后哈、慢慢的揭晓。昨天大胜了辽宁队，今天看北控了，北控的比赛稍微早一点啊，下午3点。 对，刚才有家里人说今天啊还上班啊、看来周末加班是吧，说下午准备偷偷摸摸的看看北控的比赛。 偷偷摸摸、 下午3点北控打上海、非常艰难的一场球。另外呢，晚上8点的时候呢，咱北京国安队将会面对广州队。刚才有一位球迷朋友9144吧还是谁、说国安赢不了恒大。后来我想想好像确实是这样， 而且恒大这两天越打越好了， 是因为联赛里边已经没有恒大了 没有恒大了，只有广州队了。 王胖虎在微信当中说了，赢了咱就是赢了，就跟上回咱国安队0-5输给广州城一样、对吧，最后谁在乎你什么几大外援没了， 只记得结果， 国脚状态不佳、主教练不在场边、最后人家只记住了是你0-5大败，确实是这样。体育比赛呢，最后大家就是更容易记住那个胜负，而且对于球队来讲，赢了一场球就是实实在在的一场胜利。那当然呢，这场胜利我们也不必要把它看得过重，是吧？翻过头来总结一些比赛当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后面打好接下来的比赛。 一会儿咱们接着说呀。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的系列评书《当风冬奥故事新编》，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每天10:05到10:30，12:30到13:00，欢迎持续收听。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3、2、1， 启动。 2019年9月17号，首钢冰球馆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雪融融亮相，他们诠释了科技梦想与文化情怀，是中国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的又一次完美融合。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将熊猫形象与富有超能量的冰晶外壳相结合，体现了冰雪运动和现代科技特点，象征冬奥会运动员强壮的身体、坚韧的意志和鼓舞人心的奥林匹克精神。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冠军武大靖， 倒计时的时候就特别期待嘛，时间过得感觉特别慢，数到一的时候我就已经拿起手机准备拍照了。当熊猫出现的那一瞬间之后，我们发现啊，太可爱了，太 Q 萌了。对， 冬残奥会吉祥物雪融融以灯笼为原型进行设计创作，寓意着点亮梦想、温暖世界，代表着友爱、勇气和坚强，体现了冬残奥会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和激励世界的冬残奥会理念。 可爱，头发正刮风，我雪融融，因为它脸红，我觉得很红红火火，很喜庆。 灯笼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那个熊猫也是祖国爱国宝，预示着我们2022年的冬奥会取得很好的。 国际奥会主席巴赫表示，北京冬奥会吉祥物集中国和中国人民最精华的元素和特色于一身，一定会成为中国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杰出大使。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大家好，我是中国冬季两项运动员张岩，我从事它已经15年了，支撑我最大的动力就是对这个项目的热爱和对冠军的渴望。我非常享受在比赛中筋疲力尽冲过终点躺在地上的那一刻，很累，但是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获得冠军的喜悦和能为国家争光的荣誉感是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的，所以我现在非常珍惜为国参赛的机会。备战北京冬奥会，我们一起加油。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大家好，我是北京控股男篮张帆，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大家好，我是北控男篮于朝怒，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请您关注 CBA 联赛，关注北控男篮。 和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一起关注2021到2022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 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雄鸡唱响，今天陪伴您的是王毅和小丽。 嗯， 刚才我又看了看哈，这样哈。就是张三水说了第一个说的是赢10分， 嗯， 然后应该没有再比他说多的了，可能有我看错的，如果您、就是、 可以截一个屏， 对，截个屏给我、 哎、发到 我 平台上、 嗯、我们暂时现在就说是张三水获得了昨天的这个竞猜的奖品、 嗯、 您可以先把地址发给我哈，看到您在听我们的节目说昨天首钢赢了，然后再加上 今儿的 国 安啊， 也会关注。 好久没这么痛快了，希望国安队在今天的比赛中呢能够有好的表现吧。 嗯， 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一个是首钢队大胜了辽宁，对于球队的期待；另外呢就是来猜一猜哈，今天晚上北京国安 湾和广州队这场比赛的比分。继续呢，您可以在微信和微博当中呢和我们聊天。把目光转向冬奥会，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日前在新出版的《奥林匹克评论》杂志当中撰文说，北京即将书写历史，成为世界上第一座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过冬季奥运会的城市。巴赫呢也表示说，我们相信中国的伙伴和朋友一定会提供卓越的冬奥会体验。新冠疫情的阴霾仍然没有散去，而我们的生活的世界似乎呢比以前更为分化。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是一个重要时刻，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 昨天，位于河北崇礼太子城冰雪小镇的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颁奖广场舞台正式完成交付，这也是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当中首个完工交付的颁奖广场舞台。预计在明年的2月6号正式启用之后，这儿呢将会每天晚上为当天或者是前一天获奖的运动员颁发奖牌。张家口赛区的颁奖广场舞台设计主题是激情逐梦，设计师以张家口赛区的雪上项目为基础，结合优美的滑雪姿态，用动态的线条勾勒舞美形态，辅以雪山造型点缀，契合张家口赛区场地自然条件和雪上项目的特点。那北京冬奥会赛时的时候，张家口颁奖广场将会运行14天，举行49个项目的颁奖仪式。北京冬残奥会的时候，张家口颁奖广场运行7天，举行44个项目的颁奖仪式。届时，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将对颁奖仪式进行全球直播。颁奖仪式前后，北奥集团也会组织文艺演出、灯光秀等精彩的文化活动。张家口赛区颁奖广场将会成为展示获奖运动员高光时刻和中国文化魅力的窗口。 当地时间24号呢，中国国家冰球集训队出征北京冬奥会欢送仪式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格林伍德国际贸易中心举行了。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表示，中国国家冰球集训队在俄罗斯集训的期间奋勇拼搏，团结协作，弘扬了奥林匹克精神，也弘扬了民族精神，为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当前严峻的疫情形势下，集训队到俄罗斯来参加训赛备战北京冬奥会，为促进中俄两国人文交流，促进两国人员的友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今年年底地铁11号线的西段冬奥支线即将开通，目前正在进行开通前的设备调试工作。这条线路开通之后将会直接服务冬奥会，未来也将打造成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一条智慧化的示范线。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介绍。 欢迎乘坐地铁11号线列车。 走进地铁11号线西段列车车厢，蓝白色基调的装饰仿佛将人带入冰雪童话世界。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在车门迎客，雪花形状的顶灯创意新颖。北京地铁11号线车务中心党支部副书记孙迎新介绍， 车头是仿照国宝大熊猫的形态去设计的，特使车门两边的扶手杆是仿照冰球杆的设计，电子地图是有一个卡通人物从这个站滑雪滑到下一个站，电子地图上还能显示车辆的拥挤状况，车辆上搭载的空调呢是变频空调，可以根据车厢的环境呢随时调节温度，同时具备空气净化功能，车辆信号系统可以实现全自动驾驶的场景，车辆自动远程唤醒、自动按图运行、自动休眠。 在地铁11号线新首钢站内，工作人员紧锣密鼓地做好开通前的设备调试。车站站厅顶部采用管线与风道直接裸露的方式，体现出首钢的工业气息。中国红的墙壁上印有雪花造型。北京地铁11号线站务中心主任王莹说， 即将开通的11号线西段呢，又称为冬奥支线，线路全长是4.2公里，共设置有4座车站，分别是新首钢站、北新安站、建安桥站和莫市口站。莫市口站呢，暂时不对外开通运营，其中在建安桥站可以实现11号线与地铁6号线以及磁浮 S1线之间的换乘。11号线开通之后，可作为直接服务冬奥会的一条轨道交通线路。 开通之后，11号线西段也将成为本市第一条智慧轨道交通示范线路。目前，相关工作人员已开展了无障碍设施、紧急救助和 AED 使用等专业培训。王莹表示， 十一号线呢，设置了很多面向乘客的智慧化的服务设施，包括全方位的招员系统，在车站的出入口、售票区、闸机区域以及站厅站台，包括咱们无障碍设施，乘客通过招员按钮可以直接拨通到增控室进行一个可视的对讲，然后为乘客提供服务。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 关注一下我们的冬奥这个动画片哈。 嗯，实际上冬奥会呢，不仅仅是在雪上这种竞技，也是把冰雪的文化传递给大家哈，特别是对于小朋友的影响。 嗯、 目前呢，剧情动画影片《我们的冬奥》定档在2022年1月15日上映。《我们的冬奥》呢，讲述了冬奥会即将举办，冰墩墩和雪融融去参加奥运村的开村典礼时所发生的一系列的奇妙的故事，包括呢像小光头强啊、小熊大熊二一起也帮助大家从暴风雪当中脱险。九月偶然捡到冰墩墩，将他送回的同时呢，还收获了完美的假期。小虎妞呢，在玩具的鼓励下，勇敢地面对挑战。大圣借冰器时遇到了图图，一起参加天宫的冰雪大会。从孙悟空到非人哉。片中呢是集合了30多名啊，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动漫 IP 的人物角色，来唤醒五代人的童年回忆。 嗯，这样说起来，我有一些我还不知道谁是图图， 大耳朵图图啊， 大耳图图是谁啊？没看过呀。 啊，这个咱们有代沟，咱们有代沟啊。你看小光头强、熊大、熊二，我们都特别熟。 这我是听你说的，要不是你闺女看，我也不知道呀。啊，再看看花滑方面哈，全日花样滑冰锦标赛昨天来到第三比赛日，名将坂本花枝获得了女子单人滑的冠军，也是如愿的获得了参加北京冬奥会的资格。那在冰舞的比赛当中，夫妻搭档小松原美里和小松原尊获得了金牌。日本队有3个参加北京冬奥会女子单人滑比赛的名额，这次比赛呢都是直接入围的，其他两个名额要参考一下大奖赛的成绩，还有国际滑联世界排名来确定。过去2届全日锦标赛的冠军季平梨花因为有伤就退赛了，所以他就不能来北京了。当然在比赛当中大家都关注羽生哈。 对，前一天呢，男子单人滑短节目比赛当中发挥完美的羽生结弦在下午再一次在体育馆内进行了练习。 嗯， 他10次尝试高难度的4周半，但是呢都没有成功哈，要么是旋转不足，要么是摔倒在地，只有1次双脚落冰。那在男子自由滑比赛呢，是应该在26号进行。羽生结弦能否成功上演4周半，并且6次夺得全日本锦标赛的冠军，进而获得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格，也成为最大的悬念了。 嗯、也就是今天哈。 哎， 其实我觉得在他们这个比赛当中，滑不滑4周半没关系，来北京滑吧。 首先得拿这个全日本锦标赛的冠军。 没事儿，短节目他第一现在。 所以呢，就是没有必要非要挑战4周半。 啊、对，我也这样认为。 稳稳的把这一套自由滑拿下来，拿下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这个到北京这儿来表演一下， 对对对、啊，留点劲儿哈，千万别受伤了，到北京来、啊，全世界的观众都期待着。 确实，很多的冰迷非常喜欢羽生结弦。 嗯。啊，这是冬奥会方面的内容，也看到大家伙哈都在跟我们保持互动。对，刚才乐康您说的这个吧，我还真是您一提醒，还真是他就是这么开句玩笑。昨天我们金哥的主持人是子昂，子昂说了说啊，确实是大哥斯大意是这个意思。要是首钢赢20多分、啊，那他应该来买奖品。你提醒了我，我得问问 他。 他 说买什么奖品？ 那没说，他就是开玩笑的说了一句嘛。 那不行，我们很认真啊，我们可是很认真的，我们从不开玩笑，对吧？一定要问清楚买什么奖品。 你、 啊、 一会儿我下节目就打电话问他。 那你说买首钢队的口罩， 哎， 和买首钢队的队服。哎，和买首钢队的外套，那这可都是不一样的。 对，价钱不一样。 我们要非常认真的跟他讨论一下这个事情啊。 昨天我还真上网看了一下首钢队的这个外套和这个背心儿，我还说首钢这背心卖的也太快了，都没货了。 我有一件。 你有一件想卖给我们？ 这个我可以贡献出来 啊，真的。 对，咱们在节目里面发一下奖，但是不是比赛服啊，是一个这个 球迷服， T 恤衫，白色的 T 恤衫。 我们可以讨论讨论。 哎，可以。下一场关键比赛的时候，猜比分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 T 恤衫发出去。 对，打同曦咱们就不用发这么重的奖品了哈。 同曦，打同曦主要是星期一打，星期二早上起来我不在。 对，还得趁你在的时候哈。一会儿我打电话问问子昂这事儿哈。 再来关注一下北控吧。在下午3点钟的时候呢，北控将会面对上海队。大家刚才一直在讨论首钢，其实北控队呢在第二阶段开局呢将会面对的是更强劲的球队。上海队冯莱和弗兰克林一内一外的两个外援都已经到齐了，而北控呢依然只是单外援作战。来听一下记者李维对于这场比赛的前瞻。 今天下午3点呢，北控男篮将和上海队进行 CBA 联赛第二阶段的第一场比赛。那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北控来说确实难度会非常的大，因为从纸面实力上来说，北控是不占据任何的优势，像要赢上海的话，其实这个机会应该说不是很大。那首先说说人员吧，北控呢应该是延续了第一阶段的一个阵容，基本上还是以哈斯、张帆、廖三宁、于长栋、侯一凡这些人呢为一个主力的一个班底，所以说人员的这种变化不大吧，可能对于球队来说调整的空间或者上升的空间呢也不是很大。那球队呢只能通过一些训练的方法来进行一些提升。我们也知道呢，在这一个月左右的这个训练期里，其实北控练的是很苦，老马也是给大家提了很高的这种要求，球队甚至在一个阶段是一天三练，这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是很辛苦。当然了，在这个练习当中呢，还是重点解决在第一阶段暴露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失误的问题。我们知道在第一阶段北控的这个失误是非常非常的高，这样老马是很生气。所以呢球队呢是通过了一些比较新的这种技术的训练方法吧，帮助球队减少这种失误，或者说在比赛之中出现失误的这种可能性。那另外呢就是罚球，这罚球就没得说了，就是苦练。所以说呢，在每次这个训练课包括专有的时间来进行这种罚球的训练，老马也是强调如果罚不进就一直在那儿罚，直到你达到了这个要求和标准为止。所以说这两项啊，我们看看在经过了一番苦练之后能不能在第二阶段啊得到一个改善，也就是说失误能够少一些，而罚球的成功率越高越好。那说到对手上海队呢，我们也知道这个赛季上海队引援的力度是非常的大，而且球队的阵容实力是非常的强，也是强队之一吧。首先就是王哲林包括弗兰克林这两个人就不用说了，一个内线一个外线，应该在国内是非常好的两个选手了。尤其是弗兰克林现在他的这种状态的逐渐回升，包括伤病的康复，可能在第二阶段来说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说都会更加的可怕。当然我们也知道上海队现在来了一个新的内线球员，是冯莱。那冯莱也是第一次来参加 CBA 的比赛。那这个内线球员呢，虽然这个身高不是特别的高，但他在内线应该说是非常强悍的一名球员，而且有很强的这个中投能力。那上海队的其他球员在和冯莱进行这种训练和配合之后啊，也是表示这是球队一直在苦苦寻找的那个外援。那不知道冯莱的这个表现啊，能不能配得上队友的这样一种评价。 我们跟上海男篮啊，北控跟上海交手一共有16次，成绩是9胜7负。上赛季两次交手是都取得了胜利，但现在的上海队跟去年哈、跟上一个赛季还是不一样的两支球队哈。李维也是说到了他们小外援的情况哈。 大家也比较关心北控的外援的情况。我们知道大外援哈斯是早早确定了，但是小外援一直是没有到位。之前也在说兰兹伯格是不是要来北控了，我们也通过其他一些渠道了解到兰兹伯格确实是已经结束了隔离，在进行个人这种恢复的训练，但是由于长时间的没有训练和比赛，再加上21天这样一个隔离，他这种身体条件现在确实难以承受啊 CBA 这样一个强度的比赛。和北控呢还没有到长春进行会合，也是自己呢在进行这个训练。当然了，如果过一段时间兰兹伯格来到北控之后，能不能和这支球队有一个很好的化学反应，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知道他呢融入球队本身速度就比较慢，要打几场比赛之后才能找到这个感觉。同时啊，他这个鲜明的特点是不是能够和球队产生一个好的反应，这就需要老马下一番功夫了。那目前看呢 ，CBA 的很多球队的外援呢已经基本到位了，好多球队都是双外援都到位了。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CBA 的格局又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在第一阶段取得了7胜6负的北控，现在看起来第一阶段的这种优势已经完全没有了，而且目前看我们的这个球队整个的实力和阵容来说，甚至是不如很多球队的。 所以说这个阶段球队怎么来打，在小文没有到位的情况下球队怎么来准备，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我们也看看啊，这几场比赛北控能不能顶住，首先打好开局吧，因为第二阶段对于整个 CBA 赛季来说还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能够打得好一些的话，也会为进入季后赛奠定一定的基础。 刘湘也认为哈，上海队现在的纸面实力要比北控强。 那么今天呢，北控队啊将面对上海。我这两支球队从人员的实力上看啊，上海显然是更强一些，包括外援的到位率啊，也是上海可能来的更好一点。但是呢，上海也遇到一个隐患，就是王哲林啊，主力中锋啊，绝对的内线核心，刚刚从国家队回来，结束了隔离回来，那么这么多天没打球啊，也没有正常的训练，是不是会有一个状态的下滑？啊，我们看到这个辽宁队就雪藏了他们的三大主力啊，据参加国家队的三个主力球员，那么对他们球队带来很大影响。那么不知道上海队会不会雪藏王哲林啊，要给他一段时间调整。那么如果不雪藏王哲林的话，如果他的状态还可以，能够达到比赛要求的话，那么对北控队来说想赢球，压力还是蛮大的。但是呢，这个如果王哲林的状态不好，或者干脆就不打的话，北控队还是有机会去跟上海拼一拼啊，毕竟北控队的内线人数包括人员的状态相对来说可能啊，由于没有这种国家队的这种任务，所以整个的球员的休整啊包括训练应该好于上海队啊。但是上海队毕竟现在两个外援都在，那么现在就不知道这个冯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因为是第一次来到 CBA 的一个外援，大家对他还不是很了解。对北控队来讲，这场球呢还是要立足于拼啊，至于结果不要去想太多，能打到什么样啊那就是什么样，尽量去争取最好的一个结果啊。相信这场比赛北控队因为也是这么长时间没打球了，那么应该还是会比较兴奋，那么看看进入状态的快慢啊，希望他们能够跟上海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来。 今天从11点开始，四川打宁波，江苏对山东，然后下午的3点是北控和上海，3点天津和吉林，晚上两场比赛，7点35广厦对广东，这场比赛很多球迷也会关注哈。晚上的8点呢是青岛对广州。 嗯，当然还是得提醒大家伙啊，在晚上8点的时候还有咱们北京国安对阵广州队的中超比赛，这也是在争冠组的算是第二循环了。 咱要不要猜比分？ 咱猜猜这个比分吧。刚才咱们聊天室里边有朋友说这个口罩的事儿是吧？小丽这儿自掏腰包买了首钢的口罩，但是碍于发货现在速度比较慢。 对，我刚看了一下待发货。 但是我这儿有国安口罩的存货， 有现货、 啊、 是吧？ 有现货。 哦， 咱们今天呢，猜一下北京国安和广州队的比分。 好， 哎，猜对的朋友呢，可以得一包。 对，这必须是猜对了，这跟篮球不一样，篮球只能是接近。 不是，不是那一大包啊，不是那一大包。 一大包是多少？ 一共就一大包，一大包好像30个。 哦， 一小包是里边的一袋是10个。 好的 啊， 什么颜色的呀？ 我回去看看，因为是 问的还挺细， 因为那个大包外边包着呢，我没仔细看。 我看到有黑的， 有三种， 有 绿 的， 有黑的，有白的，哎，不对， 有 四种，还有粉的，有四种。 对， 但是我肯定是手里边这现货不是粉的，啊， 粉的一般是给姑娘准备的。 对，好像是，反正不是白的就是黑的，啊，绿的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大家都喜欢绿的， 对，比较有咱们北京国安的特色。 嗯。好，那大伙儿一会儿去慢慢猜哈，猜着比分，一会儿我们也会给大家存起来啊。 哎、那个咱这么说啊，您一定写上 谁赢谁输， 国安、广州，然后后面写上比分。 嗯、 这样的话呢，明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去找这个您比分的时候比较好找，我们可以找到关键词。您要直接像现在好多朋友上直接写一个2-1，啊，那这个 这没法判断， 不是说不清啊。 嗯。 到底谁二谁一啊， 是这样的呀，我们发奖之前永远都是强调 对吧， 胜负关系你写清楚了， 对、 嗯、 咱就写上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格式，国安广州后边您写比分。 嗯，好，那也欢迎大家来猜猜。哎，先说说女篮吧，女篮咱也打不了半决赛， 女篮咱们队已经回来放假 了，已经结束了、 啊、对，在这个赛季呢已经算是结束了、希望云芷在后面呢能够把这些年轻人更好的给 带一 代，再带一代，让那个女篮重新回来。但是关键现在女篮啊投入比较少，咱们真的是无人可用。 女篮这边昨天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是四川女篮101-56，呵，赢了东莞女篮赢一半啊。江苏女篮是84-75战胜了新疆。那在一轮决胜的赛制下，这两支球队已经率先进入到了半决赛。 对，今天呢，另外的比赛呢是内蒙古女篮将会迎战山西，山东对阵上海。其实今年的 WCBA 比赛呢，就是最后来看一看内蒙古女篮和四川女篮两支球队到底谁能够争冠军。其他的队伍可能没有太多的机会啊。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篮协加强反兴奋剂工作。篮协呢，2021年初成立了反兴奋剂委员会，也是完善这个所谓的制度建设。目前呢，实现国家队备战兴奋剂方面的双零的目标，也是在整个的今年啊联赛当中也会更多的去在反兴奋剂工作当中呢进行普及，让大家呢更了解。包括已经是发布了关于篮球项目开展反兴奋剂宣传教育的通知。 看到张三水给我发的地址了哈，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如果我们这个货到的话，即刻就发给您哈，我给您回复一下。也欢迎大家来猜猜国安今天的比分吧，反正之前那个零什么五那个肯定没有了，好好猜啊。国安的口罩我觉得还挺好看，我都不舍得使。去年咱们也是一哥给了我一包，我就一直没舍得用 啊。 首善有爱，环境无碍，让我们大家共同学习宣传贯彻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共创无障碍城市，共享文明发展成果，一起向未来。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联手菜白股份携手推出投资金条、贺岁金条，品质保证，足金四个九，每克加价5元起，价格实惠，回购服务变现更轻松。购买黄金就到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居然之家与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大声喊新年好，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居然之家。跨年换新活动进行中，阿依瑞斯沙发低至5999元，还送转角皮墩。更多爆款咨询400-818-0096。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冷空气继续控制着京城，全天的气温在冰点以下徘徊，目前处于寒潮蓝色预警当中，体弱的人群最好少出门，以免着凉受寒。外出活动的朋友们也不宜在户外长时间停留。另外，自采暖的用户还要注意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级左右，山区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山区天气冷，阵风较大，不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0到-8度之间，白天风寒指数为5，体感寒冷，夜间风寒指数为7，体感特别寒冷。今天气温低，不适宜户外晒太阳。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舍得酒业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0天，告别过去，奔赴未来，有舍有得，万象更新，时间沉淀舍得智慧，智慧酝酿珍稀老酒，舍得酒每一瓶都是老酒，以舍得老酒敬舍得人生。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仅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欢迎在早上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雄鸡唱晓。我们今天说到了篮球比赛和足球比赛，难得哈，在疫情之下有两种比赛让大家关注。尤其昨天咱还赢了，今天是不是可以连胜？ 希望今天连胜 啊，今天国安跟着一块胜， 希望今天三连胜，是这意思吗？ 啊，还有 下午北控，晚上国安。我估计最后的结果像大部分家里人猜这个国安跟广州的比分一样，是吧？ 啊， 2-1， 有2-1，有1-1，还有人说0-0就不用写前后了。 我觉得猜2-1的这个靠谱啊。 国安2-1， 就是 广州是吧？ 国安赢一场，首钢赢一场，北控面对人家这个人员齐整的上海队，难度比较大，有可能会输球，是吧？2-1，这个靠谱啊。 刚才还有很多朋友给我这个普及图图的事儿，因为我不知道大耳朵图图是谁 啊。 有朋友说你这你都不知道。 这可以不知道。 我确实看这个看得少，我没有机会哈。 当然呢，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北京首钢队北京国安队将会面对广州队，这已经是第二阶段的第五轮比赛了。前面四场比赛，也就是在当时广州赛区的四支球队，咱们都交过一次手了。有打的还可以的比赛，当然呢，也有像0-5输给广州城这样比较大幅度的这个调整之后呢，出现状态上的起伏哈。钉子也说了，其实啊，还是重要的是说三遍，锻炼新人，锻炼新人，锻炼新人为主啊。联赛成绩现在也就是这样了，咱等的就是新工体开门之后的成绩。现在呢，要为新工体之后，也就是23赛季做准备了。其实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啊。所以现在摆在比利奇面前呢，就是一个是比赛的过程可能不能够出现大幅度的这种状态的起伏，另外的一个呢，还是要给更多的新人机会。昨天呢，赛前的新闻发布会当中啊，比利奇也提到了对于新人的一些使用。另外前一段时间也有好多的荒信，这个荒信呢说比利奇要去费内巴切，是吧？说张稀哲、于大宝要去武汉三镇，等等。比利奇反正自己先是在发布会当中辟谣了。 This is the only time we're going to take 4 days between the games. 这也是第一次两场比赛之间间隔了4天，也就是多了一天来进行休息和准备，其实主要就用来休息了，所以大家现在休息的不错，然后我们准备明天的广州队的比赛。队里边队员呢有一些小的伤病，所以明天上午我们才能确定最后的人员吧。四场比赛已经结束了，还剩下4场，我们也会做一些人员的轮换。 It was a fair result. 因为我们跟那个广州那场比赛啊，成绩不好嘛，广州城那场比赛成绩不好，所以呢，我要求我的队员们在那样一场不如意的比赛之后，能够拿出一个更好的一个表现来。比赛通过这一场比赛的那个表现呢，我还是很满意的。他们显示了自己的性格，显示了自己的拼搏，结果也不错。但是呢，这个比赛的结果应该说是公平的吧，因为对方也踢得不错。下一场比赛呢，虽然第一场我们跟广州队比赛的过程中我们取得胜利，但是 广州是一个不错的球队，那场比赛也是很艰苦的，所以明天的这场比赛我们要等到比赛打起来以后看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那个进展吧。我希望呢队员们还是能够继续上一场比赛里面的好的表现。肯定的，现在比赛进行了四场，还有四场嘛，我会给年轻队员们一些机会的。主要是看，因为毕竟这是联赛，我们又代表的是一家大俱乐部，所以我们要在取得比较好的成绩的这个之间，这个取得好成绩和给年轻队员们一些机会这样的一个两个选择之间找到一个好的平衡。像上一场的那个柏杨表现就不错，他就是一个比较年轻的队员。然后呢，后面我们还会给更多的年轻队员机会吧。 I'm respecting my job. 我是很职业的，我尊重我的工作，尊重联赛。目前呢，我是就想着明天带领国安去打比赛。所以像网上这些东西都是谣言嘛。 之前是土耳其的媒体说比利奇1月3号要离开中国，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费内巴切和球队签约的哈。 说了几个队了是吧，之前还说其他的呢。现在呢反正转来转去，但是比利奇呢在新闻发布会说到他是职业的，他首先呢要完成和国安俱乐部的这个合同。另外呢也有网上在疯传啊，刚才咱们提到的像大宝啊，对吧，像西哲呀，我还看了一个自媒体写了一号有鼻子有眼说，根据北京体育广播雄鸡唱晓节目透露说，国安队有顶薪的这个球员要离队，说因为是传统媒体所以比较靠谱。 谁透露的？ 然后边呢就开始又分析了，分析西哲应该可能要去武汉啊，大宝也可能要走，各种分析。但是后边这分析显然不是咱节目里边说的，对吧？但是我们呢也是要立足于，既然人认为咱们靠谱嘛，咱就得负责任，和俱乐部有了一个沟通，问了俱乐部的这个管理层，明确表示呢，西哲和大宝的合同是去年1月份刚刚完成续约，续约到2024年12月31号。两位国脚肯定呢不会说在这个赛季就离开啊，要在咱们这里完成这个合约。另外呢，于洋和巴顿合同到今年的12月31号到期，目前呢正在积极的在谈续约，在向保留这个阵容来去做最大的努力，因为球员自己心里先其实也非常的清楚，在目前的整个的中超大环境当中呢，以现在这种风雨飘摇的状态，在北京是非常稳定的，你到其他的俱乐部可能就更 不好说， 所以大家呢也都在努力的向着续约共同的这个迈进吧。 王毅，你这消息太传统了。没有什么新鲜， 就人家说咱传统媒体嘛，就得传统媒体的方式去表达，对吧？ 没有爆点。 对， 我们也是连线了北青报的哈张昆龙，张昆龙也说，打这场比赛打广州，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提到双杀广州队，其实这是很多北京球迷最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吧，因为咱们第一回合。所谓的第一回合其实就是这个阶段的第一轮，1-0小胜了对手。从当时比赛的情况来看呢，是张玉宁的一个这个头球然后绝杀了对手。场面上来看基本上属于50-50啊，咱们可能占据一些优势，但是因为当时比赛可能是广州队的这个整体备战情况不够完整，所以说他们的表现是低于预期的，但是其国内球员的水平，大家会发现杨立瑜啊，包括像韦世豪啊，这些人的水平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这个第一场比赛咱们能赢，当然结果是好的。这场比赛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调整好心态吧，因为咱们0-5输给广州城的比赛明显不是实力上的差距，而明显是在心态上其实出现了一个问题。而上一场比赛咱们对着深圳队的争夺能够重新回到正确的这个比赛轨道中来，其实也是调整了心态。因为现在咱们已经其实不是所谓的强队啊，每场比赛都需要去跟对手拼，以及战术上 还是会要更多的一些变化而已。比如说你的三中卫体系被对手摸准了之后的话，你怎么在现有的体系上进行一个调整啊，这也是主教练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但相比于技战术，其实我觉得在心态上的这种挽回啊，叫扳回一城，其实也是更重要的。所以说上一场比赛国安已经扳得不错了，已经挽回得不错了，所以才会有那样一个结果。我也同意主教练说的2-2的比分是比较符合当时国安和深圳队的一个情况。那么这场比赛我觉得要想双杀对手，确实这个心态上要放平，然后要以一个低姿态去力拼对手，我觉得应该就会获得一个不错的成绩。 我们也连线了广东这边的记者羊城晚报的林本健，也好久没跟他连线了啊，介绍了广州这边的情况。他说广州的伤员也不少。 不过广州队现在来讲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伤病的问题，像韦世豪受伤之后上一轮比赛就没有踢，这场比赛可能高准翼、何超这些球员也会有伤病影响，不知道能不能出场。那么张琳芃受伤之后现在慢慢的康复，也有可能会出场，但是他的状态会怎么样现在也是打个问号，所以他的这个阵容来讲的话相对也不是太完整。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广州队的执行主教练郑智有没有可能在第二阶段出场。我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郑智出场的概率相对来说不是很大，因为对于郑智来讲，他现在已经是在转换他的角色，他要承担起指挥球队比赛的重任，所以正常情况下郑智在后面的比赛中登场的可能性我认为是比较小的。 张昆龙说呢，咱们的后防线啊，尤其是后防线得调整调整。 发布会上比利奇也说了，可能这场比赛因为金鹏翔会有红牌停赛啊，这个后防线上不得不再次做出调整。可能中后卫的位置上杨帆会重新出任一个主力，然后他身旁的搭档呢可能还会是这个柏杨跟刘欢，因为两位更年轻的小将呢目前阶段可能还不太可能获得机会，大宝还有伤，所以说后防线上的三中卫可能是这些安排，然后右边的还是金泰妍，左边可能还是李磊。在其他位置上实话讲这个主力上能有做调整的空间并不太大啊，所以我觉得下一场比赛所谓的新面孔可能首发当中不太会出现啊，只是微调吧，可能又是一个半个的这种变化。至于李磊的问题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一直都很关心啊，球队肯定也在调整。我个人感觉李磊走之后他的这个位置还是会进行一个补强的啊，至于具体的补强方式是从咱们现有的预备队也就是 U21 往上提，还是说去自由市场上或者转会市场上去寻找，我觉得这个确实要等赛季结束之后教练团队跟这个管理层协商之后再去做一个新的决定吧。因为咱们现在说不管他是三中卫也好是四后卫体系也好，金泰妍踢左边后卫肯定他不是一个主力的人选一个是竞技能力问题，一个是年龄问题，一个32岁的老将不太可能一个赛季完全踢主力，所以我觉得下赛季新赛季的这个国安在左后卫位置上应该还会有新的面孔出现至于这个是买还是提，这个确实现在还不太能看出来端倪。 那大伙儿猜猜比分吧，可以把这个比分写清楚一点哈，胜负关系国安广州1-0，这个就是比较标准的一个答案的格式哈。 对， 芝麻梨说， 芝麻梨写这个 对 吧。淡然这个呢就是国安2-2广州 也行 咱还是把国安广州写前面吧， 这样好找， 这样对对，按关键词搜索它能搜着。您这个要是国安2-2广州，我不知道现在这个系统它搜的话是一个精准搜索还是一个大概是吧，要是精准搜索国安2-2广州可能就搜不着。 好，那也欢迎大家来竞猜一下。 再来关注一下中超保级组昨天进行的比赛哈，在苏州进行的，青岛队呢0-1输给了上海申花，继续在积分上垫底，而天津金门虎1-0绝杀了重庆两江竞技，也取得了保级的关键战的胜利。再有呢，沧州雄狮是2-0战胜了武汉队， 李金羽遭遇了执教武汉以来的首场比赛的失利，而河南嵩山龙门呢，也是1-0击败了大连人，外援伊沃打进了全场比赛唯一的进球。 今天的时间安排是晚上的6点，亚太打广州城，海港打深圳，晚上8点同时开球，广州对国安，山东泰山对河北。 我们会在8点的时候呢来转播广州和北京国安的这一场较量。但是现在呢也有一个突发的情况哈，就是河北队这边他们能进赛区就已经让大家感觉很意外了。在今天的时候呢，河北队将会挑战山东泰山，这场比赛呢山东泰山应该不出意外大概率就会获胜，因为河北队在赛前参加训练的只有16球员、外援和一些年轻人，另外的12球员各种理由请假。大家都知道河北队欠薪的这个状况，其实呢我们也了解，现在河北队情况是比较纠结，就要么呢作为现在球队所在地廊坊方面的大大方方的说这个队我们管不了啊，你们要么你们散了，要么呢你就说兑现一个承诺来把这个球队像天津队一样啊，或者说像重庆队一样接管过来。现在等于就是挂在中间，这让这支球队运营起来很困难，尤其俱乐部的高层，就当时也和俱乐部的高层有过沟通，说呢到那儿去，给球员做出一些承诺，希望呢球员能够继续进入赛区，能够打完现在争冠组的后面的比赛。但是你做了承诺之后，这个承诺并不是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可以去决定的，那可能还是需要投资方，需要这个后面在改股之后，股份制改革之后的这个政府介入，会不会球队有变化？现在呢，等于后面的这个推进比较困难。 所以说，也看到其他的媒体同行说，12球员缺席，确实是也有点突发，让主教练军中夫人没有办法哈，很无奈，所以现在就只靠这16人了。大概的内容说呢，主教练是理解缺席人员的心态，但是对他们的行为表示无奈，还是会让年轻的替补球员准备一下出场。 刚才呢我在微信当中啊也看到有咱们家这开玩笑啊，但是相信这肯定是有一个带有调侃的心态，说这队里边缺了这么多人，包括呢因为欠薪的问题啊，有的队这队医可能都要走。那这样的话队员在场上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我这千万可不能受伤啊，我要受伤倒地之后谁来给我治？是对方 没人管我了， 对方的队医冲进来之后给我治疗还是怎么着？所以呢这个欠薪的问题是一个大面积困扰目前中超球队的问题。林本健也分析，欠薪的不在少数，但是明年啊可能会打击更大。 其实河北队第二阶段能够进驻广州赛区就已经是个奇迹了吧，可以这么说。因为河北队到现在为止欠薪问题是非常的严重，俱乐部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给球员发薪水了，而且现在俱乐部的股改是进入了一个停滞不前的阶段吧。那么他所在的城市现在在推动股改方面也没有新的进展，所以对于河北俱乐部来讲现在是非常艰难的一个阶段。我们其实不管是作为媒体也好，作为球迷也好，我相信都不愿意看到像这样的情况发生，但很不幸像河北队这样欠薪的俱乐部现在在中超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据了解现在真正不欠薪的中超俱乐部只有3家，有13家俱乐部是出现了欠薪的情况，那也就是说我们的中超现在是面临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环境。这个跟前几年啊这个中超各队鼎盛时期这种大投入相比，那是天差地别。所以我想中超联赛下一步怎么走，明年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样，确实是值得有关部门啊要非常认真细致深入的去研究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现有存在的这些一系列的问题的话，我想对中超联赛的打击啊还不会停止。整个中超联赛品牌在现阶段确实是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它的品牌价值是直线下降。我们也希望这种现象能够及时的止住，希望明年的中超能够回暖。 在25号，我们昨天也说到是上海海港队成立16周年的日子，吴磊也是通过个人的微博写上了祝福。 回溯时光当中一起的历练和沉淀，让我们有足够的阅历去成长，相信未来会更好。十六载正青春，生日快乐。那么上海海港队呢，是2005年12月25号，前身呢是上海东亚足球俱乐部啊，这一天成立的，是以吴磊、张琳芃、严俊凌为代表的根宝基地出来的球员为班底的。在2018赛季，当时的上海上港队啊获得了中超联赛的冠军，而且一晃也是16年过去了啊。 另外除了中超的比赛呢，再来关注一下中甲中乙联赛的升降级附加赛第一回合哈，北理工将会对阵中乙第四名青岛青春岛，这也是这个对于北理工呢算是保级的附加赛了。昨天呢双方进行了赛前的备战，一起来听一下记者李维的报道。 当今年的中甲中乙联赛都已经完成的时候，还有几支球队要为了升级或者保级进行最后的拼争。今天下午北京理工和青岛青春岛队的这场比赛就将决定谁会参加明年的中甲联赛。本赛季以替补身份加入中甲的北理工，由于人员实力有限，又没有外援助阵，所以一直排名最后两名，最终凭借着战胜新疆获得了倒数第二名，只能通过保级附加赛来寻求继续留在中甲的机会。而中乙的第四名青岛青春岛队在刚刚进入职业联赛的第二个赛季，球队就看到了冲甲的希望。对于保级附加赛，北理工的主教练于飞说，球队虽然很困难，但也要拼下胜利继续留在中甲联赛。 第四阶段出现了比较大的伤病，然后这些队员也已经回家养伤了，确实很困难，但是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今年的这个最后两场比赛完成好。这种附加赛我觉得对于我们队员在心理各方面都是考验，也是一种提高，希望能够通过大家努力我们留在这个中甲的舞台上。 虽然在中甲显得有些实力不足，但面对中乙的球队，北理工并不落下风。上赛季的中乙联赛双方曾经有个交手，北理工2-0战胜了青岛青春岛队，所以青岛的主教练周鑫也表示，自己的球队不能有过于乐观的想法， 不能因为他们是中甲的这个排名比较靠后的球队，我们就是认为有掉以轻心的可能。明天这场比赛他们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因为毕竟是中甲34场的比赛，他们还是有这种比赛的节奏啦，还有这种技战术的方面应该是确实是比我们强一些，但是我们也是通过了一年的比赛，也进行了这个精心的准备和这种比赛的这种锻炼。我也相信我的队员通过近期的训练和调整，取得一个好的结果，为我们今年的比赛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按照赛程，双方将在今天进行附加赛首回合的争夺，30号下午将展开第二回合的较量，比赛的时间都是下午2:30。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来关注今天的体坛热搜榜。 哎，首先来关注一下丁宁啊，今年9月份刚刚宣布退役，进入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乒乓球奥运会冠军丁宁就登上了25号北京大学公布的北大2021学生年度人物的名单。你看，奥运冠军就是厉害，三个月都不到是吧？9月份、10月份、11月，三个月的时间就成为了年度学生人物。 十分之一，一共有10个优秀学生代表哈。除了丁宁之外，其他获得这个荣誉的还有品学兼优的全能学霸，积极投身于志愿服务事业的志愿先锋等等，有不同特点的学生啊。 哎，主要呢，丁宁呢还是有奥运会的冠军、世锦赛的冠军、世界杯冠军等等21个世界冠军的头衔。他呢加入北大，肯定会对校园运动的这个推广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条热搜是不要做低头族，00后长期玩手机呢，导致颈椎的变形。 是在河北衡水，一位00后的小伙子出现了吞咽困难和痰中有带血丝的症状，送医就诊之后发现呢，他就患有颈椎前缘增生、曲度变直。询问之后才知道，他就是长期使用手机电脑，所以医生也是建议他说，近10年来吧，颈椎病也是逐渐年轻化了，建议大家不要做低头族。你要是玩手机的话，每隔30-40分钟你要需要活动一下颈椎啊， 抬着头玩。 举着玩， 举着朝天是吧？ 容易砸脸上， 那你就可以不玩了嘛，对吧？ 我记得晚上一般要是举着手机，就特容易砸在脸上。 就有好多朋友晚上在被子里边，就是跟那刷手机，然后不睡觉是吧？在那儿，那你举着的话，方一砸你就知道啊，不行了，我已经困了，不行了，要不能再继续玩了。再一个消息呢， 以前咱说别贪凉， 嗯， 是吧？贪凉容易 生病，空调病一般都是说贪凉， 但是呢，也别过度贪热， 贪热也是 空调病， 对吧？ 一个热搜的登上榜单的是女子泡在空调房里面患上了暖气病，江苏的一位伊女士。在上班回家之后呢，都是回来开空调，但是起床之后总感觉喉咙干痛，口鼻干燥，有时候还流鼻血。经诊断，伊女士呢因为过度贪暖患上了叫暖气病。医生呢也提醒，每天开窗通风两次，每次15到30分钟，当然呢得看这个室外的这个空气质量，对吧？看当天的天气情况。另外呢，家里边准备一些加湿的设备，加湿器也好，或者哎，我就在暖气上放一那什么，那个 放一盒子， 喝了水的那种塑料饮料的瓶儿，给它搅一口，弄一瓶水放在暖气上。 你跟我妈差不多，我妈也是拿那个一次性的饭盒，这不敞口的吗？放在暖气上，这样它这个蒸发的会更快一点。 对，那基本上呢，增加一些屋内的湿度吧。再有呢，就是咱屋里边的温度啊，大概这医生建议18到20度，是不是稍微低一点？ 这对咱来讲，有暖气的人家来讲，好像是稍微低一点， 对吧？这是不是这个南方？因为江苏的那个这个医生建议的， 哎， 是他们那儿的， 他们那儿比较适合。 咱北方呢，我觉得屋里边22、23度 就比较舒适， 哎，就可以了，是吧？ 高校为陕西省唯一确诊病例考生送考上门，也是上了热搜。昨天呢，2022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考点正常进行，他们全陕西省唯一一个因为感染新冠肺炎正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的考生属于 A 类考生，报考的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没有办法正常进行这个入学考试。那么按照要求呢，在昨天一大早，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就为他提供送考上门的服务，并且全程按照考试的要求2对1进行监考，也让他能够顺利的考完这个考试哈。 另外呢， 也是西安的事， 也是西安的事，也是考研有关系的，对吧？一个人的考研考场，25号的时候，西安呢有一位考生万同学在隔离酒店内考研。由于万同学是属于叫 B 类密接人员，按照防疫政策12月27号才能够解除隔离，他没有办法正常的参加研究生的招生考试，所以现场的考务人员执行叫2级防疫标准，佩戴口罩、护目镜、身穿防护服来进行监考。也据了解，他报考的叫长安大学，也希望他能够顺利的考中。 那希望所有考研的朋友们，你们都能够梦想成真啊！但是考研也不是唯一的一条人生道路，努力了就好哈。赵军上海的朋友说，王毅，我们家才8度，所以18度已经很舒服了。啊，这两天是下雪了吗？你们那边？ 8度， 就是屋里屋外啊，一个温度。 我怎么记得前两天那个上海的室外温度都超过8度？ 屋里更冷，你这个南方是这样的，有时候。 哦， 老亨他说，我觉得我们家23度挺合适的，就是在北方你使用惯了这个暖气，相对来讲比较舒适的温度，我觉得22、23度确实是体感比较舒适。 对，然后洗完衣服是吧，别往外里边晾，晾屋里。 对，晾屋里，屋里还能有点湿度，是吧？ 挂暖气边上， 嗯， 干得又快。 是，呆萌若愚说，明年还有中超呢，不是有3队，明年不就有3队都玩不动了吗？还不知道有多少队明年不灵了呢。 他说是明面上现在就有3队玩不动了，对吧？底下还有不知道多少队现在资金出问题 啊， 运 转不过来的哈。 就不光这样啊，不光会有中超，明年中超还扩军呢。 刚才不还有中超这个新军嘛，冲上来的，正表示高兴了。大家也担心说，这还玩命冲呢。 就是在过去的几年的时间里面呢，因为金元的泡沫把一支球队在中超的运营成本挑费给抬起来了，各支中超球队呢也遭遇到了巨大的经营压力。其实反而在中甲的层面当中啊，如果一个合理的费用支出，是能够承受的，就是背后的这个母公司是能够承受的。因为以前和体坛周报的这个骆明这个总编辑聊过这个话题，包括其他的几位资深的记者也说，如果一个中超的球队呢，你一年的运营成本在1亿左右，就是现在1亿左右，可能很多的公司都是能够承受的。就是你一家母公司出个几千万，然后呢，因为现在讲究的叫混合所有制嘛，多股东、多元化的股东，那政府出一部分钱，在你再拉几个股东进来，每个股东出个这个1800万，凑个1亿，其实俱乐部是可以运营的。 但是现在就是动不动十几个亿，压力的确太大。 好，一会儿接着说。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 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让我们一起倒数，踏入最后一片雪花，好不好？5、4、3、2、1。 2020年的最后一晚，跨年夜，在迎冬奥环球跨年冰雪盛典上，北京冬奥组委发布了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体育图标。北京冬奥组委体育部部长佟丽欣表示，体育图标也是文化符号。 体育图标它就是一种象形，在奥运会这样的一个国际性的多文化的体育赛事当中呢，是非常有必要，也是奥运会当中的一种习惯，因为它可以超越所有的语言。 30个来自汉朝的神秘小红人儿，构成了冬奥史上首个动态体育图标，演绎出冬季运动最优美、最成功的瞬间。北京冬奥会共有24个体育图标，冬残奥会共有6个体育图标，每枚图标代表一个体育项目。北京冬奥组委冰壶项目竞赛主任王冰玉第一时间关注到了冰壶项目的图标。 就是简单的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花型，但是我觉得它是最能代表冰壶这个项目的一个技术动作的一种体现。然后包括轮椅冰壶，我觉得也展示出来坐在这个轮椅上面的运动员用杆来投壶的这样的一个姿势、一个造型，我觉得我就很喜欢。雪上项目的也都很可爱，我觉得都能把这种单板、双板，然后包括自由式在空中的这种造型做得非常生动。像雪车、雪橇吧，然后四个人的这种这个雪车的四个小脑袋，我就觉得很可爱。对， 印章的方寸之间，中国文化载体汉字与篆刻艺术顶峰汉印完美结合，这些小红人儿与北京2008年奥运会会徽中国印遥相呼应，将现身冬奥场馆、特许产品、交通工具、城市景观当中，成为冬奥代言人，更将掀起冬奥新国潮。 我们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一定会让国人骄傲，会让世界惊艳。让我们一起相约北京。 这个冬天，他们最红。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每天10:05到10:30、12:30到13:00，欢迎持续收听。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 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 这一年， 我们拥抱长空，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个拥 抱。 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雄鸡唱晓》，今天陪伴您的是王毅和小丽。昨天首钢取得了第二阶段的开门红啊，大家心情都比较愉快。 对，现在您的心情是多少度？ 是八度还是七度？刚才赵军说我 哎，上海寒潮了是吧？赵军说上海寒潮了，所以现在在室温呢，室外就 一样 零度边上。刚才我看了一下，零度边上 是吧？ 哎，所以室内呢，稍微暖和一点呢，也就是七到八度。 那你我搁我七八度，我在家得穿棉袄，反正是，还得是长的。 就跟这个在上海的朋友不穿棉袄似的。我记得那年 他们都穿的可薄了。 前些年去，还能出差的时候，没有疫情的时候，出差去上海采访去，基本上就是咱北方人的习惯是什么呢？在户外穿一棉袄，对吧？穿一大羽绒服，一进屋。一脱，哎，然后呢就可以开始工作啊。这一进这个房间，在酒店嘛，还酒店还是有空调那种，但只不过呢就不是中央空调，是那种小空调，反正也不太管用啊。一进了屋之后，把这羽绒服一脱，把包往这个桌上一放，开始拿出电脑来准备干活，还没等干活呢，就把羽绒服又穿 上了。太冷了又穿上了， 还不如穿着啊。 但是上海的那些朋友，你发现 他们习惯 一直穿个羊毛衫就够了，要不行，我说我这儿冻死了都要。但今天我们北京也挺冷的，刚才陈伟发了一张图，这是应该是二环， 在东涌，东涌 二环边上是不 是？对，陈伟 这上面有小冰冰， 又去东涌了，说已经二环这个护城河开始 冻冰了，一层薄冰了， 因为持续在冰点以下了嘛。所以像今天的天气预报也提醒大家伙，如果出门的话，看起来哈室外阳光明媚的，空气质量也好，能见度也不错，但是出去的话呢，体感温度是很冷的，一定要注意保暖，也要减少在户外的时间，尤其是好像有一些朋友周末嘛，带着孩子去环球影城啊，或者年轻人自己去环球影城啊，室内室外的项目什么的您倒着来是吧？该上室内排排队暖和暖和呢，咱就上室内暖和暖和去， 就别老在外边站着了哈。那今天下午3点钟的时候还有北控的比赛，千万别忘了哈。第二阶段首钢的赛程，据刘潇分析说呢，还是要比北控相对轻松，北控比较艰难。第二阶段首钢的任务是需要稳定排名，稳定的从是不是应该提升一下排名啊？ 进入到第二阶段之后啊，首钢队和北控两个队的这个赛程，相对来讲呢，首钢队的赛程相对可能会好一些，特别是在赢了一次辽宁之后，那么你后面的压力可能会小一点，而且球队的这种兴奋状态可能会提升的比较快，而且这里面你还会遇到一些比较弱的对手，比如同曦啊，比如四川，比如福建。当然上一轮啊输给过一次福建，那么我相信这次北京队不会再去大意神经州了。整体的来说，就是北京队他的面对强队，比如说稠州、广厦，在接下来的这后面的比赛当中啊，要碰到这个次数比较多一点，所以对北京队来说其实压力也蛮大的。但相比较而言呢，北控的比赛更难打一些，因为本身他们在实力上可能跟很多球队相比，特别是强队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那么第二阶段呢也会遇到相当多的强队，比如说上海就要打两次，山西要打两次啊，广厦打两，稠州要打两次，还有广厦包括辽宁这样的球队都很多，深圳，所以说对北控队来说他们的压力更大一些。两支球队呢目前的排名都不是特别靠前，这个阶段其实对大家都非常重要啊，因为如果你不能在这个阶段稳固住自己的成绩甚至往前提升的话，那么对季后赛的争夺到最后只剩十轮常规赛的情况下会更加困难一些。所以这个阶段呢，就是能争取到的胜利一定要争取到，那些实力不如自己的或者说实力相当的啊，能争取拿下的尽量拿下，这两个队的目标应该是相同的。所以目前虽然都排在这个十二强当中啊，但是毕竟这个第二阶段的比赛相对来说难度更大一些，所以两个队还要专注，更加专注啊，打得把自己的东西都打出来，那么 尽量争取更好的这个比赛结果。 今天晚上8点，广州队和国安队这场比赛还是由王毅。王毅今天的嘉宾还是南方男指导不？还是请了别人？ 还是男指导，对， 小将南方啊，和大家一起关注。 老搭档啊，还是老时间，8点啊，而且球完了之后呢，咱再 烟花 聊10块钱的， 聊 到10点半，聊 到10点半哈。那这场比赛，李本健说，广州队啊，近来是呈上升的趋势，越踢越好了。而国安近3场丢球有点多，所以也是一个点哈。 26号晚上，中超联赛第二阶段争冠组第二循环的比赛将在广州开打。北京国安对阵的是广州队，两队在第一回合比赛中，国安队是1-0，是个准绝杀的进球赢下了比赛。但是我觉得从最近两队的走势来看的话，国安队整体来说，我觉得它是呈一个下降的一个态势。相反，广州队相对来讲，他的状态和球员的体能都处于一个上升的阶段。国安在1-0赢了广州之后，最近3轮比赛是输了2场，平了1场，而且最近3场比赛是丢了9个球。整个防守来讲，他在冠军组里边，丢球是最多的。所以对于国安来讲的话，如何让球队自己的这个防线能够稳固一些啊？我觉得是主教练比利奇现在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国安整个防线来讲，可能现在能够踢比赛的这个重要球员啊，这个也比较缺乏，可能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球员现在都是受到伤病的影响。另外，国安现在要锻炼年轻球员，加上下个赛季没有去打亚冠，所以球队整个他的战力来讲的话，可能不如广州队高。而广州队其实最近4场比赛只丢了2个球，应该说球队的防线还是相对比较稳固的，特别是在蒋光太回来之后啊，最近2轮比赛在对亚太和海港的比赛里边都是没有丢球的，所以球队的防线来讲的话，应该说还是比较稳固。而且从整体的人脚实力来看的话，其实如果去掉蒋光太，然后国安队也去掉一个外援的话，其实两队都是本土球员，相对来讲，广州队本土球员的实力肯定是要高于国安队的。所以我想呢，这场比赛整体对比来讲的话，应该说广州队还是占据一定的优势。 那北青报的张昆龙说，现在咱们国安在争冠组基本上也完成了目标吧，最终的排名也不会太差。 说到预期跟目标啊，其实这次在这个球队开到赛区之前啊，跟队员跟教练组有过一个小的交流，其实大家目标相对明确吧，就是对于战绩本身并没有特别高的这个死目标，就是说我必须啊联赛前三，或者说必须怎么怎么样。确实因为能够在上一阶段以最后一轮的这种惊险取胜啊，踏上这个末班车也好，叫争取了一个名额也好，其实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个计划。因为按照咱们现在的人员配置来讲，大家其实很清楚，来到争冠组啊，这个后8轮比赛的4个对手哪个都不好踢啊。踢完这一阶段之后，你发现确实如此啊，就咱们连之前认为可能整体实力最弱的这个广州城队一看一踢，你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就是说现在大家的目标可能更清晰，那就是啊踢出我们自己的东西，表现出来该有的水平就 OK。 所以我觉得你对于现在这种人员配置的球队来说，也确实不应该给大家太多压力，就说我要求你必须怎么怎么样啊。我觉得按照现在教练组的要求，每场比赛踢出自己的内容啊，表现的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球迷，我觉得就 OK 了啊。至于成绩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特别差啊，因为毕竟咱们的这个虽然没有外援了，但是国内球员的班底还在，所以整体上我觉得不会太差。但是确实不能说你像之前咱们每到赛季末的时候还是对冠军有冲击，你目前来看确实是啊，距离冠军的这个层级应该是比较远。 对于他 泰山队基本上锁定冠军，这是共识哈。泰山队现在因为领先的优势有十分了，所以现在剩四轮，今天赢了就提前夺冠了。 对，主要呢还是人员齐整，是吧？在今年的这个联赛当中，风雨飘摇之下，哪家俱乐部更加稳定，肯定就会更具竞争力。所以呢，我们也应该看到泰山队在目前疫情的大背景的情况之下，在中超这种巨大的这个动荡之下呢，能够保持稳定，这个是很关键的。再有一个就是他为什么能够稳定？一方面是背后，母公司作为一个国企俱乐部嘛，它相对来讲资金呢更加雄厚一些。再有就是这么多年来，人家山东队的青训是非常非常的出色的，这一点值得咱国安的学习。你可以看到每年山东队阵容当中都会有新人涌现，即便是遭遇到了大面积的这个人员的困扰的时候呢，他都有新人能够站出来，能够接班，这一点需要咱们国安踏踏实实的向人学习。 目前来说，本赛季我觉得最大的叫热门，其实也不能叫热门，因为我觉得山东队确实就具备这样的一个实力。我觉得泰山队在郝伟郝指导的带领下吧，这赛季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啊，一骑绝尘。基本上，如果本轮他们再拿下的话，就提前获得了这个冠军。而且我觉得这个情况比较稳啊，不太可能山东队再出现之前像足协杯连续两年足协杯出现的那种状况，应该不会再在他们身上发生了啊。就是说我不看好别的球队还有可能出现奇迹或者他们自己翻车的情况，因为太稳了，就是整体的表现，包括进球数、失球数、进攻端、防守端的整体表现确实高出其他球队至少一个档次啊。所以我说山东队可以提前恭喜山东泰山队获得本赛季的这个冠军吧，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觉得向人家学习的地方，我觉得最最关键的就是人家阵容很完整啊，外援上，对吧？包括他们赛季初引进的这个韩国的孙准浩，稳准狠，把这个外援拿下，这个亚外水平非常高。然后处理这个队内其他的这个外援啊，比如说有进有出的这种情况，以及是保证整体队内的稳定性，以及贾德森的这个的引入，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操作。所以这些至少在人员操作上也是给咱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嘛。那为什么人家山东泰山能搞定啊，人家能做好，我觉得咱们也应该效仿人家也能做好啊。另外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呢，我觉得还需要提一下哈，就是山东队的这个青训。确实这个一直以来山东泰山的青训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啊，各个年龄段，比如说19、17、15甚至更年轻的，包括他的潍坊的足校啊，为全国在培养着各种各样的一个人才。所以说他只有把青训做好，把根儿扎好了，才有可能将来一批一批的人涌上来啊，能够接替到一线队。所以说这个也是最令人羡慕的吧。你看山东队一线队里边有多少是他们鲁能足校出来的孩子啊，再看看咱们现在的一线队里边基本上处于凤毛麟角，而且队员们年龄都偏大啊，30岁往上。年轻的几乎这几年没有能够从梯队顶上来之后在一线队占据主力的，所以说这个确实还需要继续去提升吧。 好，来看看大伙儿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的内容，都在聊哈，有说国安的，有说鲁能的，也有说昨天这场比赛的哈，还有四场比赛了。一个闲人逛北京说了，你说放弃冠军和亚冠锻炼新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啊，那咱说点啥呢？有朋友说是片汤话，现在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嘛哈。 反正拿不了冠军的话呢，说什么都没用啊，拿不了冠军说什么都没有底气，是吧？但是呢，就是看用什么样的角度去考虑和观察这个问题。就像奥斯卡 brothers 说的，这场球呢，他认为顶天就是个平局，而且呢，广州队应该能赢。其实我也这么认为。就像昨天认为这个辽宁队赢咱20分一样，是吧？但是呢，我很愉快的接受了这个辽宁队赢20分。然后啪啪啪打脸的这个结果。 小球王说了，广州队现在是上升的趋势，就冲林老师这句话啊，咱也得争口气啊，咱得把它赢下来呀。 其实呢大家也都在预测，因为广州队呢现在也是在俱乐部的经营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啊，但是 之前和袁老师啊，和袁野老师，包括和这个昆龙，我们聊起的时候呢，也有一个不同的这个状态。 嗯， 就广州队他所面临的是，我努力打好了之后呢，我给自己赢得一个生存的机会。 嗯， 对吧？如果成绩太不理想的话，会不会遇到俱乐部解散呀，或者甚至是自己未来的这个职业联赛的合同没有下家啊？ 嗯， 但是国安这边呢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嗯， 就是生存和生活之间的差别。 嗯， 国安这边可能是遇到了一些欠薪的状况，但是俱乐部呢肯定大家都相信他不会散。 嗯， 不会散， 不会放弃。 哎， 嗯， 这个赛季成绩并不是很理想，但是呢在未来的时间里面，这个俱乐部依然在，球员依然可以在自己的所从事的职业当中去赢得自己生存的机会，所以他没有生存压力，他是一种生活压力。在这两点当中，有可能在比赛赛场当中表现出来的竞技状态啊，精神状态不一样，所以需要比利奇去更多的激发球员在场上的求战的一种欲望。如果说年轻人求战的这个渴望更强的话，其实不妨让年轻人上去去多打一打。 嗯，王健说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北京电视台是魏东跟王长庆两个人转播。 哎， 然后我们刚才也说了 都是老搭档， 对，一哥和男指。嗯啊，孙东林就喜欢一哥和男指的最佳组合。 啊，这边呢也有在微信当中啊，刚才有球迷说山东队夺冠这个事儿。 嗯， 这球迷的这个观点是什么呢？像1869说了，山东夺冠啊，让我想起俩人下棋。 嗯， 就一个人跟那儿特别认真的下，另外一个人呢边下棋边听评书边聊天，根本没认真下。说所以呢，赢了棋这个也没什么值得炫耀。 没劲是觉得是吧？ 但是我倒是不这么认为。 嗯， 就是人家能坐那儿踏踏实实认真下， 嗯， 对吧？那就是人家的本事。就像好比在学校里边回来，人家有孩子就能40分钟坐在那儿认真听课，然后考试人考满分。 嗯， 哎，就有的孩子呢，像我 说聪明，但是呢也不好写作业。 哎，像我们家娃似的，就想点这个，对吧？想点那个。回来之后就说，其实我都会，我就是当时没认真啊，其实我都会， 我就马虎了， 我当时就是跟这个同学聊个天没听老师说什么啊。但怎么证明您都会？ 嗯， 最后就是这张考卷来证明。 啊， 你联赛的发展怎么证明你这个俱乐部建立的稳定？ 嗯， 就是看最后联赛的排名和成绩。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咱也不用考虑过多，就像昨天打辽宁，对吧？辽宁队阵容不整，咱赢了，赢了那就是赢了。 嗯， 这个赛季呢，各家俱乐部生存的压力比较大，人员不整，人家山东拿冠军，拿冠军，山东人家就是冠军。咱们要客观的看到这个不足。 嗯， 看到球队所自身面临的问题。 嗯，关旭说提前恭喜山东队拿到了最水的一个冠军。 啊，嗨，当年咱拿冠军的时候，人家也这么恭喜咱们的。 所以说，跟咱这09年国安那次冠军挺像， 是吧？嗯。 那好像想起以前的这个冠军了，那也是冠军啊。 对啊，你甭管是怎么拿的，对吧？ 对， 你也是打完了一个赛季和所有的球队都交了一次手之后靠能力， 对呀，啊， 拿到的这个冠军。 对呀，啊，那是我们的冠军。 嗯， 那怎么着不行吗？也有朋友说啊，我们家放俩加湿器，这湿度都不到40%，真是上不来呀。家里比较干哈。 对，确实呢，如果家里边要是暖气挺好， 嗯， 或者说呢有的朋友家里边愿意再开个空调的话呢， 嗯， 那这个需要更多的加湿的设备啊。其实我最喜欢就是那个老的那种加湿的方式。 嗯， 而像刚才说弄一水瓶放暖气上， 嗯 啊，或者说 自然挥发， 洗完的衣服晾屋里，或者弄那个， 嗯， 弄个浴巾。 嗯， 那个浴巾这个湿了之后用大毛巾也行，这往暖气上一搭。 哎， 我记得当时还 太传统，传统媒体的传统解说员 就已经就是这个土埋到这儿的意思了呗，是吧？啊，再往上的话就这个就把话筒没了，是吧？ 张翔说我也没想到昨天辽宁这么给面子，上来就让了一副车马炮，我还挺开心的。 对，所以最终呢大家最后记住的还是你在联赛结束之后的排名和成绩啊。另外我们看这边呢，乐康也提到今天晚上呢国安要打出精气神争取战胜广州，咱们球迷就会心情非常的愉快了。另外呢也有家里人呢在讨论北京首钢在双外援回归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四九城 VIP 说冲击前六的落位，然后着眼季后赛。再有呢这边 骑着毛驴儿骑着乌龟牵着毛驴去上班也说，雷蒙还是一如既往的积极，昨天几个前场篮板球抢得非常的漂亮一个闲人逛北京的也说没那么多可说的，就一个字儿爽。赢了球之后呢大家就高兴，输了球之后呢去分析一下输球的原因所在。 也有朋友四九城说，今年山东就是阵容流失的最少的，基本上还是以往的这个阵容，确实是一个最强的队。然后 AJ Pacer 也说，你也不用贬低别人的成色，咱自个儿还不如人家呢，可以不用愿意恭喜，但是这是人家是做得好，就是正常的。 我觉得其实大家在聊天室当中啊，就其实大部分的球迷还是很冷静的。你看叶宇就说，咱也别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人家山东鲁能的冠军现在叫山东泰山了嘛，对吧，是凭借着自身的实力和俱乐部的稳定拿到的。对吧，那么差的赛季其他队怎么就没拿到呢，咱国安怎么就没拿到呢， 对， 还不是自身出了问题，自身不稳定。 任 我行也说，水吗，说我觉得不水。这个大环境的情况之下能够保持阵容这么强不欠薪，就值得今年的这个冠军。 刚才说下棋 A-Space 也说，下棋还得集中精力呢，集中注意力，不能乱下。 对，就包括这实时监控说，哎，没辙呀，这个差生借口多呀，对吧？咱都是一块过来的，对吧？咱都是一块过来的，知道各种各样的找借口。今儿这个书没带对吧，是吧？明儿这个同桌他影响我， 总有借口哈。灰太狼说了，说看足球40多年了，哎，年年我都豪情壮志的，按照当时的理想，现在都该拿世界杯了，结果不进反退，我都被看退休了。但是这么多年您还是依然乐在其中，是吧？ 对，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你他赢球呢，他带来的这个喜悦让你一直关注着他，输球呢有时候带来的一些沮丧，甚至一些更加负面的情绪，也依然让你放不下对于足球的这牵挂。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是世界第一运动啊。前一天还和几个朋友聊起来，这个世界第一运动到底是足球还是电竞。 现在 对，比如说现在电竞已经开始不断的冲击足球在咱们民众生活当中， 尤其是年轻人，年轻人的关注度， 对，包括这个参与度等等啊。但是电竞呢，它和传统的这个体育项目还是有着不同的，在 我觉得是根本上的区别， 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方式，包括在心情上所带来的这种不同，是不能够，我觉得不能够完全横向对比的。你比如说像刚才这位球迷所提到的，足球输一场比赛之后所带给你的那种沮丧，它可能是很漫长的，它要一直要延续到下一场比赛，通过甚至是下一场非常酣畅淋漓的胜利，才能够把这个情绪扭转回来，对吧？或者说你赢了一场关键比赛之后所带来的那个喜悦会可以持续好几天，甚至持续一年， 很多年， 很长的时间，对吧？但是电竞当中呢，就是正好那天聊有一个电竞的高手 啊， 他是专门做这个的，也是一个运动员，职业的运动员。他说说他在平时这个过程当中所带来那种失败挫败感和喜悦感呢，都是及时性的。因为你这一局输了之后，你马上就可以开下一局， 马上投入到下一个， 马上就开下一 局。 这局赢了之后，这个及时所带来的喜悦，马上可能会因为在十几分钟之后的又一局的失利就 给代替 淹没了 啊。 所以他的这种情绪的波动和这个足球这种长期的这种波动不太一样，就是他的及时性更强，刺激性更强。 希望今天是一个愉快持久的体验哈。好，明天早上再见，感谢大伙儿。 欢聚藏友节，玩转蟠桃会，潘家园29周年庆，12月22日到元旦，旧货市场满减买赠，直播基地优惠叠加，礼物店99享200福袋，拍卖会捡漏古籍拍，小红书搜索潘家园官方。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剂，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